第六十集， 白思君知道，蓝月即使不接纳梅雨琛，但至少也不会再为难两人，便顿时觉得浑身轻松。他从冰箱里拿出一包榨菜丝，挑出一根喂到梅雨琛嘴里。 怎么样？ 挺好。 梅雨琛弯着眼角笑道。白思君心情颇好，难得有了调情的心思。他又夹起一根榨菜丝，含了半根在嘴里，然后朝梅雨琛凑过去。而梅雨琛立马懂了他的意思，用嘴唇接过榨菜，然后两人的嘴便自然而然地碰到了一起。黑暗中突然响起两声轻咳，白思君就跟触电了似的，连忙弹回自己的椅子上。他回过头去看着阴影里的人影。 妈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 我本来就是出来喝水的。你们早点睡吧。 白思君简直想找个洞把自己给埋起来。他瞅了眼梅雨琛，发现梅雨琛倒没什么不自在，反而还一脸戏谑地看着他，就跟局外人似的。他脸一红，埋头道， 赶紧吃，吃完睡觉。 梅雨琛笑了笑。 好。 重新回到房间里时，已经临近夜里十二点。白思君躺在床上觉得奇怪，每次中午吃饱后他就想睡觉，但是晚上临睡前一吃饱，他的大脑就跟嗑了兴奋剂似的，一点要休息的意思都没有。他拿起手机想给梅雨琛发消息，但是想到梅大猫睡眠不好，不能打扰他入眠，于是又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无聊地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换着睡姿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猛地坐了起来。不行，实在是睡不着，他还是得去找他家那口子才行。反正接吻这事儿都被他妈撞见了，就算再被发现两人睡一张床上，他也没什么好害臊的了。白思君拿上枕头，偷偷摸摸地潜入了梅雨琛所在的那间房。此时梅雨琛正背对着房门，身子有节奏地起伏着，看样子是睡得正香。白思君轻手轻脚地爬到床上，从背后揽住梅雨琛的腰，然而还未等他闭上双眼，身前的人就动了。梅雨琛转过身来，用力把白思君捞进怀里。 老婆这是做什么？ 你没睡啊？ 白思君尴尬道。 我就是怕你睡不好，过来陪你。 既然你怕我睡不好，怎么又会觉得我已经睡了？ 梅雨琛毫不留情地指出白思君话里的漏洞。他凑上前压低声音， 看你过来就是为了别的。 别的？白思君只是想过来抱抱他家大猫，还真没想别的。 别的什么？ 梅雨琛缓缓开口。 保暖。 白思君见梅雨琛故意把暖字拉长音，就跟在提问似的，于是想也没想便接了嘴。然而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，因为他这么迫不及待的回答，就好像他真的是为了淫欲而来一样。 不是，我就是睡不着，过来抱抱你。 嗯，我懂。 梅雨琛嘴上说着理解，手却不老实地抚上了白思君的腰。白思君的呼吸顿时有些局促。 梅，之前那会儿还没够吗？这大晚上的就别。 梅雨琛翻身把白思君压在身下，堵住他那张喋喋不休的嘴。等白思君没力气说话之后，他才松开他，无辜道， 你自己说了下面给我吃。 白思君觉得冤， 我没给你下面吗？你刚吃的是什么？ 梅雨琛轻笑一声， 身为一名职业编辑，难道不知道你的话里有歧义？ 白思君当然知道，但他现在无比后悔，他 他竟然跟一位大作家玩文字游戏。梅雨辰说着就往下爬，白思君连忙抓住他的肩膀求饶。 梅，我真的困了。 是吗？我试了才知道。 你。 白思君无力地盯着天花板，他本来只是过来睡个觉，结果又被折腾得精疲力尽。他家这只猫真是一点也不让人省心，养了这么久还带着野猫的性子，看来以后真的不能再随便逗它了。第二天早上，白思君的生物钟难得没有响，以至于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时，阳光已经洒在床头，反射的光线让近在眼前的面容附上了一层朦胧的滤镜。他看着看着不由自主地翘起了嘴角。 怎么还不起来啊？早饭都快凉了。 蓝月的声音突兀地在门边响起，白思君这才反应过来，是他妈开门的动作吵醒了他。 马上就起。 白思君蹭起身。 他没醒正好，你出来，我问你点事。 白思君愣了一下，他把全裹到自己身上的凉被拉到梅雨琛身上，然后塌拉着拖鞋往外走。他知道蓝月不可能这么快完全接受他和梅雨琛，但只要蓝月肯跟他沟通，那都不是问题。两人在餐桌旁坐下，白思君自觉地拿起一根油条。 我昨天就想问你手上的戒指是怎么回事啊？ 白思君翻过手背看了看，故意皮头。 结婚戒指。 什么结婚？你们两个男的怎么结婚？ 白思君埋头喝了一口豆浆，没有吭声。 你真的一点也不喜欢女生？ 这个问题白思君没有立即回答，他沉默地放下碗，好一会儿后才说： 妈，这跟性别没有关系，我喜欢的就是她。 蓝月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然而还未等她说出口。 就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对女生有过好感，但这也不代表真正让我心动的人就得是女生。 蓝月闻言皱眉叹了口气，白思君不想惹得她心里不舒服。 妈，你不知道，我已经离不开她了。 你刚才躺在床上看他那眼神，我还有什么不懂的？ 白思君笑了笑，他心想，他身体上也离不开梅雨辰，这一点他妈一定不懂。 你姐昨天说他是个作家，他一年能挣多少钱？ 白思君知道，没有父母不关心孩子对象的收入情况。但老实说，他确实也不太清楚。 他再有钱也跟我没关系，我自己养活自己，不需要他养。 你工作都没有，怎么养啊？还是说你帮店里做事，他跟你来这里生活，啊？ 工作的事，白思君没有做好打算。他一边啃着油条，一边琢磨该怎么应付过去。这时身后突然传来梅雨琛的声音： 阿姨，今后的事儿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让他受委屈。 白思君下意识地觉得梅雨琛这句话得加个破折号，除床上以外。不过他识时务地没有吭声。蓝月紧皱的眉头开始松动，他看向白思君： 吃完了吗？吃完了去开店，我有些话想单独跟他说说。 时间很快来到下午两点，蓝月和白佳佳把白思君两人送到小区门口，蓝月和梅雨辰走在前，而白佳佳和白思君走在后。白思君不知道早上他妈和梅雨辰说了什么，但此刻两人之间的氛围明显比昨晚好了许多。